福利抽奖大派送， 时代文广传播机构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0，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Watch you twist, keep it twisted. Spin it round my way, watch it fit in. Only good boys get a good coefficient. My fuck buddy's so efficient. I'm a face down on you. Take a line off your back. I'm a right one for you. Keep it matter of fact. Shake my key. This one's for.No lies, you are the best. Come straight to me when I hit you with a text. What I know now, you are the next. One love I come to when I need a flex. What I know now, now, now. What I know now, now, now. What I want to stumble, roll around. Take you even closer, take you to the ground. Playing with your toys.Kiss your body aches, chicken in your boots for your 2 AM shakes. What I know now, it's getting pretty clear. Here's a bay that I got a full grill. What I know now, is that my heart mess. Have a little blow and let's be friends. What I know now, see you are the next. What I'll ever come to when I need a flex. What I know now, now, now. What I know now, now, now. What I don't know. Your legs, your love, what a. Just enough to make me drown. But I think I wanna roll that body up, oh.Can't keep up, eyes up. There's no one like this, but I can't wait for my 2 AM grips. What I know now, see you are the best. Come straight to me when I hit you with a text. What I know now, see you are the next. One never comes to when I need a flex. What I know now, now, now. What I know now.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akima 带广播首歌，叫的是 What I Know。 那 Sakima 呢是一个来自伦敦的小哥哥啊，因为名字的谐音呢很像沙琪玛，所以呢很多人也亲切地称他为沙琪玛了。那磁性又有魅力的声音，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欢迎你的光临。那能量音乐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启咯。那下面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一首呢，是来自方大同的 Throw It Off，字面上呢是脱掉舍弃的意思啊，也寓意着把阻碍自己成长的事情抛开，那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作为方大同灵心之子巡回演唱会的灵感来源呢，这首歌呢给人以宁静自然的一种感觉。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远赴云南张家界凤凰古城等景色优美的地方进行实地的取景，透过延绵无尽的山景以及广袤无垠的天空，向我们展现出了方大同对音乐的初心以及浩瀚无垠的心境，将灵心的概念呢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 Throw It Off， 讲求情。听完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感觉到方大同所要传达的以修行的态度以及方式去实践啊，便能收获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平静的这一理念。学会舍弃，人在舍弃一些东西后呢，自然会觉得心灵的成长，返璞归真，回归本心呐。那你感受到了吗？ 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林采欣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可乐。这某个人痛苦的内心呢，就像是被揉进了一堆碎玻璃啊。如果不是因为爱的不可自拔呢，谁甘心这样的沉沦呢？所以这样一首歌呢，林采欣演唱的可乐呢，作为她新专辑《守夜人》的开篇之作，向我们展开了一段四人之间的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林采欣带给我们的可乐，讲修情。 其实很怕被你看穿我的恋恋不舍，在每个分别的时刻，深夜里辗转反侧，任思念拉扯，想到一句晚安你却睡了。其实乖巧懂事并不算是我的品格，而是对你专属人设。我会认真扮演着好朋友角色，做最贴心那一个，然后知足常乐，走你走的路，听你爱情的歌，赌上一切做你最佳的聆听者。孤单是我陪着，开心是不必记得，有人在不远处等着。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就算没了冰霜气泡，还想着为你解渴。我不奢求什么拥抱亲吻资格，在你身边就够了，让我牺牲都值得。也梦过为你披上一身纯白色，我想那会是最幸福的时刻。过期的不要的，迟早会被遗弃的，结局不用太曲折。如果你快乐，其实很怕被你拆穿我的悠然自得，在卖力表演的时刻，你说早已习惯了有我陪伴着，就像戒不掉的冰镇可乐。其实乖巧懂事并不算是一种美德，而是对你爱的深刻。那就继续扮演着好朋友角色，做最贴心那一个，我会知足常乐。然后爱你爱的人和你爱唱的歌，赌上一切做你完美的治愈者。受伤时我陪着，痊愈后不必记得，我还在不远处等着。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该怎么为你解渴。不奢求什么，爱到缠绵悱恻，在你身边就够了，让我牺牲都值得。也梦过为你披上一身纯白色，我想那会是我最美的时刻。过期的不要的，迟早会被遗弃的，结局不用太曲折。如果你快乐，不是非我不可，只愿你快乐。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低到尘埃里的爱无所谓，自己快不快乐就像是一杯可乐，能为爱的人解渴就够了。甘愿做可乐的人呢，不愿诸为情所困，那当牺牲为了成全，当开始注定了结局，但仍然呢要爱的是有意义哦。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带给我们的友情世间。每一首经典的歌曲呢，就像是在列车上播放的曲子一样，代表着一段时间啊，纪念着某一件事儿，送给某一个人。那张信哲呢，也是用歌声诉说着回忆当中的此情此景，也使听众不自觉地被带到了曾经青春年少的故事当中去了。所以听听看，来自张信哲《友情世间》。 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那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啊，多么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一梭，恋过、痛过、所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 没错，生命呢就像是一辆列车啊，张信哲呢用歌声带领大家再度回到了那个轻松的岁月，通过时光这辆列车穿梭时间，穿越空间，回到了曾经或欢笑或伤痛的时间节点，一起曾经年少的真挚感情，体味年少轻狂，懂得友情的珍贵的道理，你明白了吗？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前天下午，北京公益电影大讲堂在通州区文化馆举行，通州区100名基层第一书记和数百名观众一起观看了脱贫攻坚主题电影《最后一公里》。作为一部展现精准扶贫、解决农村贫困最后一公里的主题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基层扶贫人物不平凡的先进事迹。导演李伟表示，影片从年轻人的视角展开，充满朝气，贯穿全片的四川方言台词则增添了故事的鲜活感和诙谐风格。本周五，印度青春校园励志题材影片《格格老师》将在全国正式上映。这部影片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女主演拉尼·穆赫吉空降现场，分享她演出这个角色的心得，并且呼吁大家关注患有图雷特综合症的人群。格格老师讲述了患有图雷特综合症的女老师奈娜带领全校成绩最差的 9F 班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据奥斯卡官网显示，中国内地选送了姜文执导的《邪不压正》参与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据了解呢，共计87个国家和地区选送了影片参选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中国方面，《邪不压正》代表中国内地，《红海行动》代表中国香港地区，代表中国台湾地区的是《大佛普拉斯》。此外呢，日本的《小偷家族》、韩国的《燃烧》等年度热片也都在申奥之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目为目，二目为零，三目为三，四目为双零，五目。 五目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让我让我说 Let's talk about me， 就像活在童话里，感觉没人会对你永远永远不离不弃，不断的欺骗自己，听别人花言巧语，是对的或错了我从来都不在意，童话从开始就有结局，而我在剧本里，我是很叛逆的，都知道不是我的问题，该死的大道理读下去，我不想就这样认命， I'm OK I'm OK I'm OK， 做人生呢就是这样，希望与失望不断的博弈，而成长呢就是在不断的自我破碎又自我修复的一种过程。也许呢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呢是天人交战。每当别人问起你最近好吗，只会习惯性的去回答 I'm OK。那可世界呢不像钢琴的黑白键分明磊落。那回归音乐的芙蓉飞呢，那只有在音符弹奏出旋律的那一刹那，他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在做什么，要坚持什么。那音乐呢就是他找到的救赎之路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来自芙蓉飞带给我们的 MOK， 你还喜欢吗？那喜欢的话呢请为他点赞吧。 Oh, 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下面讲一首歌呢，是来自罗云熙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不是我，这也是罗云熙首张个人专辑十二人生当中的第一波的主打歌了。灵感呢来于罗云熙从一路上的一段自我的挣扎，那由著名的音乐人崔迪呢为罗云熙量身打造，虽然不是一首情歌，但婉转动听的旋律加上自省自问的歌词，深情浅唱，动人心扉，不输情歌呀。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吧，来自罗云熙带过我们的不是我，掌声有请。 现在的我还是会觉得寂寞，就彻夜的哼着歌，把天亮了化成人鱼的泡沫，回不去海底在等我的王国，还不懂也是够，只有痛难摆脱、哦、怕落空生松更轻松，却还做着伤痛没有人懂的梦、哦、爱过远过风过挣扎过笑着说我的错，装作铭心过刻千帆过，没谁不可，或许踮起脚尖才能够走更久的路，我已不谁与共享着光荣，时间的错是他经不起挥霍，丢了青涩我还是我，退缩哭一场一切值得，说不清看不破回忆别捉摸，是迷梦人灵动，岁月后都看透，着谁的歌喉，谁的面孔卖弄、哦、爱过远过风过挣扎过笑着说我的错，装作铭心不可千帆过，没谁不可，或许踮起脚尖才能够走更久，已不是我要这种光涌，如何我已不是我，不是我， 整首歌当中唯美带有淡淡的忧伤，和每一个挣扎在是我与不是我的人一样，冷却却难以平静。化繁为简的呈现方式正对应了歌词如海一般的表面平静但内心汹涌的挣扎之态。那所以这样的一首看上去大气磅礴的歌曲，但是呢却点醒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一种地方了，你感受得到吗？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Wonder 带给我们一首歌，来自炫石 Vizzo。 那平行世界中呢可能会有千千万万个我们，而我们一直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寻找那个最好的自己，但其实呢往往最好的自己就是现在的你，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 Wonder 带给我们的炫石 Vizzo， 掌声请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深海平行世界徘徊，人分不清善与恶好与坏，难困难被动撑不开，过去现在的未来从来才能玩模态，时光只盘算属于过的存在，该不该让脑袋静下来，看明白光之外四不跑着让全世界清楚都听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最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 火车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适合这种值得。他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